好，大家好，翻到嚟今个星期嘅商业专题啦。喺录音室入面呢，咁当然有亨利啊。 大家好。 係杜比同埋 大家好。 大卫喺度啦，咁啊我哋啦，咁上个礼拜都好跟贴呢个啊时事潮流啦，又讲完李嘉诚又讲 Bitcoin 咁啊其实根本就係都系。 夠晒 heat 啦 咁样啊。咁啊今个礼拜本来呢我哋都选择都系跟住个释放走㗎啦咁啊讲下呢个老母 hydration,ok? 系 冇错，因为新字嚟嘅 ,ok? 老母西国际议题。 咁我初初见到呢个字嘅时候呢都觉得隻嘢都几得意啊，因为呢我都冇睇到成个故事啊发展究竟点样去产生呢个问题。咁啊自从呢原来有个香港有个政党就攞隻嘢就掟呢我哋个政府高官咁样呢就产生呢个咁嘅 effect。 高咪高官啦，试坏啦。 唉唔係咁要讲嘢要中肯啲嘅冇错。OK, 咁本来想讲呢个 topic 嘅，咁亦都想另外一个角度讲啦，讲下其实而家加斯个策略系点呢，虽然呢坛嘢呢好明显呢就唔系个原本 planning 嘅，即係好屎忽撞棍咁样呢就撞到个 effect 出嚟。咁原本想讲下呢个嘢嘅，但係呢咁因为呢我发觉呢咁我哋嘅思维都唔可以太狭窄，成日局限于香港嘅。咁想跳出香港咁讲下其他嘅议题。咁 Henry, 你有啲个 suggestion 係讲咩呢今日啦。 其实今日想讲咩呢，因为今日就早一两日睇本杂志就讲一样嘢。咁就我又諗下其实都可以攞呢个 topic 出嚟讲下。因为就算我哋唔係好熟呢样嘢，因为而家我哋跟住会讲呢个 topic 呢，就我哋集中会喺讲两个地方，一个就喺美国，一个就喺国内啦 ,ok? 咁我哋又唔係住喺嗰度啦，当然唔会了解啦。 但深受其影响。 係冇错。某个情况上而家好多时我哋睇嘢个习惯都可能系受到佢影响嘅。咁如果係我哋今日想讲呢，就係讲係一个关于其实我哋个引子开始啦，就想讲一间公司叫 Netflix,ok? 点串啊 ,Netflix。 你係即係網啦跟住 Flex 咁樣啦 喂乜東東嚟嘅呢， 咁 Netflix 係一間咩公司呢 ?ok? 咁呢其实可能有啲人都听过，就算你未听过嘅话呢，咁可能你都会有睇过佢哋嘅作品，因为佢哋开始都已经去年开始都开始变嘅。咁 Netflix 其实最主要之前呢係一间咩公司呢，其实佢喺美国一间公司呢，就係、做一个我哋可以话係啲影碟啊，或者系 DVD 啦，或者系一啲 Blu-ray 碟嘅租赁公司。咁只要你 join 咗佢个个 membership 之后咧，咁就去最犀利嘅地方就系一个月任你睇几多噶嘛。 咁系咪又类似系我哋细细个睇嗰啲咩租 LD 碟啊、影碟嗰啲、 即系如果大家系啦，即系如果我同阿 杜， 我系同杜比较年纪大嘅情况，就会记得我哋后生，应该系80年代嗰年代初咧，仲有一间公司叫金丝啊嘛，系嘛。 嗯 咁佢哋个模式就系佢哋会开好多零售店啦 ，OK。咁就大家去买套票啦 ，OK。咁买套票之后咪去租啲碟啊，或者带睇咯。即系我记得金丝开头嗰时仲系录影带租嘅，咁后期开始就转 LD 啦。咁应该喺呢个有 VCD 之前已经执咗啦间公司吓。咁就类似系咁嘅情况。咁佢再去开头做嗰时都系咁样做，但系佢系用邮寄嘅方法嘅，或者佢有时候有啲铺头啦。OK， 咁去到后期咧，呢间公司喺度做，去到后期咧就开始用一个除咗系可以你可以寄碟俾你睇之外咧，就开始可以喺网上面睇啦。因为佢个网络速度快咗啦，咁开始会有呢个 video streaming 嘅 effect 出现啦。即系你可以装个 member 之后咧，亦都系啦，你可以上网咁啊揿嚟睇啦。咁啊会有个好处啊，会比 physical 你寄俾咁大咧。个好处就会多几样嘢，第一件事佢就悭咗个邮递费用嘅 ，OK。咁第二件事就，譬如如果David 冇啲咁嘅概念啦，但我同阿杜比就试过啦。咁你如果我哋近时租啲 LD 又好，录影带又好，如果第一轮嗰啲咧，通常都系会要排队先租到嘅， 系咪？系， 因为唔系佢唔会，譬如佢一间铺头，佢唔会摆500只碟喺度租噶嘛，即系可能佢得10只8只，咁咪要排队租咯。咁有时嘅情况就可能平时咧，如果你用一张 coupon 咧，可以 keep 3日2夜嘅 ，OK。咁但可能新嘅片咧，净系可以 keep 1晚。 唔系，我都有类似嘅经历嘅，不过嗰个 LD 嘅年代，咁就系一啲亲戚朋友咧就会租啲 LD 翻屋企睇，咁都系金丝嘅帮衬 ，OK。咁由于佢系一个非常尊贵嘅客户啦，即系有啲 VIP 会员咁样啦，咁所以咧都系成日有机会睇到佢所做嘅片，同埋有佢又有埋配音嘅，好得意喎，系啦。 哦，佢嗰时系嘅，如果你嗰时你记得咧，LD 嗰时咧，因为好多系进口碟咧。 咁佢咧就嗰啲就會有個有時啲人特別係西片啊 ，OK， 咁就會有一部叫做字幕機噶嘛，如果冇記錯，就租碟嘅連埋個字幕盒嘅。咁嗰時啲字幕盒咧，我諗 most 嚟都係台灣做嘅應該。 嗯。 啊，嗰時國內未有咁發達啦，咁我哋睇嗰啲字幕盒，我見佢譯法啲中文都似係台灣嘅，就唔似係。香港因為香港你個 market 都未去到咁大，可以咩去做 ？OK， 咁當然去到而家就唔會啦。如果你譬如喺 DVD 開始睇 Blu-ray 就都唔會存在有字幕盒啦，因為佢已經可以揀嘅啦嘛。你可以揀，譬如佢第一時就係個曲係邊個 area 嘅，咁你就可以揀字幕啦。佢哋邊可能已經有曬中文已經有繁體簡體字幕咁樣嘅咯嚇。 咁其實咧咁啊，你金絲咁啊，當然就只會喺香港出現啦，因為咧你有人口咁密集嘅城市，你先至唔係使郵遞嘅啫，咁行落街就可以租到㗎啦。 但係你要明白，金絲最後都係。執咧，我諗某程度上都有地產霸權嗰啲關係，因為可能啲租金啊、人工可以真係去到太貴咧，你冇乜可能去 support 到咁樣去做。咁就 咁亦都科技改變啦。嗱，但係我哋點解攞出嚟講咧？咁有一樣好重要嘅嘢嘅。咁啊，新嘅 business 咧就經常有興起嘅。但係呢個咧，即係個 Netflix 咧就異軍突起。 係啦。 咁啊，同佢最近攞一個獎係有關係嘅。咁話說咧，九月尾嗰陣咧。就美國艾林獎啦，艾美獎啦，頒獎啦。咁咧就有一套好出名嘅電視劇集，叫做《House of Cards》。台灣嚟譯做咧《紙牌屋》。咁啊，佢喺網上播映嘅電視劇，竟然係攞到獎嘅。咁啊，攞獎當中咧就包括咧係最佳導演。咁啊，導演咧叫做咧 David Fincher， 叫大衛芬奇。 David Fincher 嗰陣時就好出名，係拍咩嘅咧？David Fincher 我記得佢嗰時佢第一套戲拍咧就拍邊套戲咧？就拍呢個異形第三集。咁但係你記得咧？ 一件嘢嚟㗎啦。 異形頭嗰兩集咧係邊個有拍嘅？如果我冇記錯，好似係列尼史國拍嘅。咁第三集就揾佢拍，佢係拍呢部係佢第一部嘅電影嚟嘅。但呢部電影咧就唔使蝕嘅，但係打個和啊嘛，就口碑一般。咁啊 ，David Fincher 佢之前最主要係做啲咩 ？David Fincher 佢做嗰時拍得最多係拍咩咧？拍 MTV 佢拍得最多。 嗯， 拍好多麦当娜嗰个年代啊，讲咗百几年就拍嗰啲 MTV 好多嘅。咁就头先讲到Netflix 呢个点解我哋会攞出嚟讲，就因为 House of Cards 咧，我谂呢套戏香港上未，我唔知，即系我唔知无线定亚视冇买翻嚟播。但 House of Cards 我谂好多人咧，特别系近啲年龄啦， 系 其中一套我谂美剧啊，都叫多人睇嘅。咁啊，除咗 House of Cards 之外，另外一套咧就我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就叫 Newsroom。Newsroom 咧就係講一個晚間嘅類似係新聞節目咁樣嘅，咁啊兩套都係涉及政治上嘅嘢嘅，咁但係點解 House of Cards 要攞出嚟講咧？因為 House of Cards 因為我哋要明白咧，喺美國或者係喺日本，甚至可能喺台灣，除咗香港之外啊 ，OK， 係大部分我哋睇嘅劇集咧 ，OK 喺美國嚟講都係有製片公司。去 produce 一个 idea， 跟住就系去，通常我哋做法会点做咧？譬如可能会拍一至个两集 sample， 跟住就漏啲电视台买嚟播嘅。OK， 咁啊，投资 系啦， 投资吓， 即系片花啦，我哋叫做 片花啦。咁即系类似，譬如如果我即系我都好耐冇睇，譬如介绍最好。 其实咧，由 TVB 都有啲类似嘅嘢嘅，就每年咧都会播咧未来下年制作嘅片花系啦。 但系啲片花全部都系 TVB 自己拍噶嘛，但系佢哋呢个唔同，因为佢哋系独立制片人个系统嚟噶嘛。OK， 咁但系点解呢套戏咁出名咧？或者佢我要攞呢个出嚟讲咯，就是、因为其实某个程度上，佢开始去改变嗰、那个由嗰、那个成个游戏个生态。因为点解？因为佢呢套戏，Kevin Spacey 同David Fincher 佢哋嗰阵时谂住拍嘅时候咧，就是、一路去揾，开始去揾人去俾钱拍，拍完就会喺翻佢哋 channel 度播噶啦。OK， 系。 咁但系其实去到最尾，大家因为佢呢个戏比较特别，就系佢系冇拍过任何片花嘅，咁啊即系冇片花得剧本睇嘅啫。同埋大概知道劇本點，但係呢個劇本又唔難知啊！呢個你都可以話係翻拍嘅，因為佢第一次拍《House of Cards》嗰時就係 BBC 喺應該係90年代嗰時拍噶嘛。OK， 咁但係得意地方就係由一個我哋叫做網上邊嘅 carrier 去出錢去拍呢套電視劇，而呢套電視劇唔係喺傳統嘅電視台有線電視台播，佢係 Internet 去播嘅。 嗯。 啊 而佢最後亦都係攞到頭先我杜比講咗今屆艾美獎，攞兩個獎啦，已經係咪？ 其中個最佳導演獎啦。咁嗰套戲咧，嗱簡單咁講下，都係講咧美國啊、華府啊嗰啲政治鬥爭嘅嚇。 冇錯， 即係都係 West Wing 咧啲咁嘅嘢咧，睇美國大。 我以前好中意 West Wing 噶 嚇。啊，啲咁啊唔出奇啦。咁但係咧個 point 就係咧呢個係香港局限嚟嘅，一定唔會拍到呢啲題材嘅片嘅。 拍呢啲只會係一套搞笑劇。 呢個 content 方面，香港已經受到下限制。 佢成一套搞笑劇。 冯伟光啊，点样样啊，同阿 CY 咧就度下点样同啲记者去讲嘢咧，咁应该都系一个 香港 几具娱乐性嘅题目嚟嘅。 香港点够咁讲？连啲政党嘅真名都唔够胆喺电视剧里边讲，咁你仲有咩可以做啫？ 咁亦都咧，我谂美国亦都唔会发生呢个劳务 hyperinflation 嘅。OK， 系啦。咁因为点解要讲呢样嘢？因为对上一次出现呢样嘅情况咧，就系、是、已经系接近系20年前噶啦。咁嗰時，如果我諗大家都睇過 HBO 啦 ，OK，HBO 係咩 ？HBO 佢有幾個唔同嘅 channel， 佢哋去播一啲電影啦 ，OK。咁其實 HBO 就係對上一次嘅 revolution 啦，就係佢係一個 channel， 佢不嬲都係去俾錢去買一啲戲嘅版權翻嚟，喺個 channel 播，而 return 咧就係收個 subscription fee 咧。嗱，或者簡單啲嚟講，就係譬如而家 Now 同 Cable， 佢都可能係 HBO channel 嘅。如果你要裝嘅話，可能一個月要俾10-20蚊佢。咁就可能係有少用 Cable 同 HBO 去拆啦 ，OK？ 咁但係 HBO 已經係講係20幾年前咧，佢係第一次就係佢係只係一條 channel， 佢自己去製作電視劇。係。咁而家就點樣咧？即係個分別就係、是，而家就係由一個 HBO 係一個 Cable provider 去做一個電視劇，但係而家已經係一個線上提供 streaming 嘅平台，佢去拍電視劇，而所有人睇咧都係經 Internet 去睇噶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嚟， 好大嘅突破。 咁其實佢嗰個 screaming 究竟係其實究竟咩嚟嘅咧？點樣 scream 法咧？即係將啲人係篩選咗啊，淨係播啲你中意睇嘅嘢啊，定點咧？ 因為佢另外咧，我哋今日睇嗰篇文章講咧，其實嗰時一開始拍咧，啲人都覺得好奇怪，因為其實點解咧？其實嗰時有諗過賣俾 HBO 嘅，但 HBO 都唔夠膽去買啊？點解睇都未睇過？跟住你拍完之後，我就要俾錢咧。咁佢哋覺得係比較冒險嘅做法嚟嘅。咁 HBO 如果呢排睇緊，咪有一套講新加坡噶嘛，嗰個叫《星洲故事》乜鬼嘢好似啊？我啱啱上次出差嗰時去北京，我係啱睇咗幾集，陳忠做噶嘛。咁佢哋嗰啲就佢哋去拍，拍完係翻佢哋自己 channel 播嘅。OK， 咁因為點解佢個問題會喺度咧？因為呢一套嘢咧，House of Cards 你睇佢咧，嗱佢係一拍咧係拍26集。即係一排拍兩季，即係如果大家有睇過美劇咧，美劇同日劇係類似噶嘛。 係冇錯， 一季一季嚟。 佢一季一季，每個禮拜播一集 嘅 啫嘛。 即係13個禮拜。 以前嘅香港電視劇都係嘅。 啊，13禮拜為止一季，四分之一。 近呢10年有突破啊！只係得一套我睇過就唔係咁樣拍嘅，就是、24。24就係拍24集嘅，每集係一個鐘頭嘅。OK， 咁但係佢個費用係誇張到點樣嘅咧？佢嘅費用係而家佢講緊佢平均佢每一集嘅成本係講係$400,000。佢系正常嘅一套，佢哋拍紧嘅电视剧嘅两倍价钱， 都几重成本噶啦， 系啦， 啊，几大制作啦， 咁但系点解 Netflix 会喺度肯去做呢样嘢咧？呢样嘢 要简单咁讲啦，就系、是、呢套嘅剧咧，就嗰个导演咧，即系佢依家就 propose 做一个 proposal 俾咧几间公司咧去竞争嘅，咁包括 HBO、AMC。咁同埋 Netflix 唔睇片花，一口气就掟咗咧几多钱出嚟啦？掟咗$1,000,000出嚟，话肯制嘅，即系就所谓笃手指啦。 美金、啊， 美金 US dollar， 即 系 7,800,000,000港币。啊，喂 ，network 啫，大佬，唔系大银幕、啊。 系啦，咁佢个做法，点解 Netflix 会咁样做咧？啲人都觉得好奇怪。咁其实，根据 Netflix 佢自己讲翻就点样咧？因为其实好得意嘅，佢 Netflix 啲好深嗰个嘢嚟啊。 其实又唔系，其实去翻我哋上次讲一个叫 Big Data 嘅概念啫。因为 Netflix 嘅时候喺网上面又好，去租录影带都好咧，其实佢系会根据佢每一个member 咧去睇，佢中意睇啲咩戏啊，去推荐佢下一套睇咩戏嘅。OK， 咁、去到后期喺网上面睇就更加简单啦。去到网上面睇咧就直头。可以喺呼網上睇每一個 member 每一日或者係咩時間中意睇啲咩戲，咁佢可能佢係覺得佢睇咗佢啲客嘅 data 之後咧，發現就有好多人都中意睇阿 Kevin Spacey 做嘅戲嘅，咁、Kevin Spacey 做嘅戲我諗好多人都睇過，咁最出名嗰套咪係American Beauty 咯，美麗有罪咯，嗰套攞呢、這個 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 咁就另外一套我近排早呢年咧睇咪睇到個 Martin Call 咯， 咁就佢發現就佢啲佢就買到佢啲客有啲咁嘅 data， 而佢覺得佢啲客係有興趣睇啲戲嘅，所以佢先會咁樣去使錢去拍呢套戲。咁啊，阿杜俾你嚟。 喂，即係呢度咧帶出個 concept 都幾緊要㗎。頭先咧就我哋我哋有一個 concept， 你話啊，知道佢中意睇乜嘢咧，其實咧知道中意睇乜嘢係一個大嘅範圍啫。咁好細緻嘅嘢咧，佢都知道，包括咧。佢邊個時間會上網嚟睇？ 咁依個你要講下啦。傳統其實咧點樣去睇呢個收視率嘅呢樣嘢嘅咧 係？傳統話 依家新嘅有咩比較咧？ 頭先講嘅樣可能比較複雜啦，但係簡單啲，不如講 TVB 啦。係 TVB 最簡單啦。OK， 嗱咁 TVB 係啲咩嚟嘅咧 ？TVB 係一個電視台啦。OK， 你同我識噶嘛 ？OK， 咁我哋或者倒翻轉睇下一個究竟一個電視劇啊 ？OK， 個製作流程應該係點樣做啦 ？OK。咁啊，製作流程正常嚟講，我唔好理佢係 TVB 定係邊個啦。OK， 嗱，一定係點樣咧？開發同製作，即係一定有個我哋叫如果TVB 就冇個 TVB 有監製咯。即係我開咁嘅劇種，咁我去下面有啲咩藝員，咪執一堆嘢出嚟，嗰個編劇寫個劇，跟住咪拍咯。拍完之後咪做後期咯。後期跟住 TVB 咧就會拆開兩嘢去做啦，就做發行，因為佢會發行去 oversea 噶嘛，所以 東南亞啦，以前最主要就， 所以啲人成日都好唔明點解 TVB 可以拍咁多電視劇噶嘛，因為根本上擺喺香港係播唔曬 嘅，好多都係冇播嘅 ，OK 喺香港， 因為香港佢係播唔曬咁，但係你 oversea market 大啊嘛，咁佢個屆時咪係租落影帶咯，或者賣俾 oversea 電視台咯。OK， 咁另外就再揾平台去播啦。咁 TVB 又唔存在呢個問題啦，因為佢自己應該電視台嚟㗎，佢咪自己喺度播囉。播完之後咪俾佢拍，所以就係啲人話即係 TVB 播咩你咪睇咩囉。因為佢係一條龍㗎嘛，即係邵逸夫嗰套嘢就係一條龍個方法㗎嘛，即係由開發、製作、後期、發行、播全部都自己㗎嘛。咁呢個仲係一種比較舊式，即係一種即係個電視製作流程個方法囉。咁但係喺美國就唔同㗎嘛，美國係獨立製片人㗎嘛，即係拍完之後先賣俾電視台，可能賣俾電視台只係其中一個收入咋嘛。佢仲可以賣俾，譬如而家可以賣俾 Netflix， 或者賣俾 HBO， 都唔奇㗎。即係佢可以有唔同嘅 channel 去收錢咯。 頭講翻咧，頭先一樣嘢咧，你話講到 consumer behaviour 啦，嗰啲觀眾佢哋嗰個 behaviour 係點咧？除咗邊個時間睇之外咧，由於你講個 big data 嗰個 concept 咧，佢喺網上可以知道咧。嗱，譬如有啲鏡頭係做得有幾幕戲做得好好，啲人中意翻睇啊。 冇 錯，翻睇啊，同埋咧，你喺嗰個用戶咧，佢係男人、女人個 age group 啊，同埋喺邊度睇？佢都知道， 即係用咩 device 睇 ？device 同埋喺邊個路？譬如喺 office 或者係搭緊車或者係喺屋企，佢完全知道。佢就住呢啲咁嘅 data 咧，喺寫劇本 就 tailor make 咁樣樣。 tailor make 譬如邊種鏡頭，原來啲人翻睇幾次係正嘅啊，或者打得好勁嘅嗰個鏡頭，或者剝衫剝得好勁嘅，喂，咁咪集中去做去寫劇本同埋喺拍戲嘅時候咧，係做多幾幕啲咁嘅戲咯。 即係全部有曬公式化點樣計出嚟嘅， 可以公式化，因為同舊時唔同嘅啦。如果你話用 TVB 嘅概念去睇，其實 TVB 都開始變啦。TVB 就如果用我哋用舊時嘅模式去理解，就係佢係我哋叫佢哋叫雙規系統啊嘛。雙規系統即係咩意思咧？即係喺規定時間。規定嘅 地點 睇佢播電視劇噶嘛？ 個個人都有咁嘅經驗啦。譬如一個禮拜播一集，或者一日播一集嘅，咁你晚晚喺嗰個時間等嚟睇咯，食完飯咯，或者沖完涼咯，或者沖涼都唔沖去睇咗佢咯。同埋一個禮拜一集嗰啲夠過癮啊！喂，哇，成個禮拜捱咧，都係等佢播多次。嗰陣時睇24啊嘛，係 咯， 24都係咁樣啊。哎，今晚有得睇喎。 咁直至到去到有錄影機出現之後咧，呢個概念有少少改變啦。OK， 咁但係始終頭先阿杜比講嘅嘢，佢係解決唔到嘅，即係佢都係由頭到尾播一次俾你睇嘅啫嘛。你最多只係飛咗啲廣告嘅啫嘛。 你第日如果你當時嚟講，你租帶或者租碟翻嚟，會自去租過，嗰已經係唔方便㗎啦，即係唔係 user friendly 嘅。你要睇多次係困難，尤其是睇到嗰個鏡頭。咁但係你電腦上咧，隨時可以翻睇嗰個鏡頭嘛。 係啦，冇錯啦。咁變咗就佢有多少 data 攞到，令到佢去買片啊，或者去做嗰、那個製作咧，佢都會有個優勢喺裏邊。即係其實佢係一路通過我哋嘅使用去 gather 我哋嘅 information， 從而去諗佢哋個方向係點樣去做。 咁呢個咧，其實咧佢有個叫做。叫 slogan 嘅啊，類似咁樣，即係 community 行先啦，啊，即係你個社群啊，你 或者你個社會又中意啲咩方向嘅題材，咁佢就即係譬如舉例子啦嚇，咁啊對臭下水都講咁啊，而家就呢個老母柴呢係賴西純係咁 hit， 咁啊可能啲電視台咧就可以拍啲啊咁啊呢個小紅帽啊，同埋啲狼啊點樣樣去嚇、啊、做翻個節目咁樣樣，咁應該都、 啊、 都會幾 hit 嘅，整個微電影嚇、 啊。佢完全知道你中意啲乜嘢啊，唔單止係個題材，而係邊種鏡頭啊。你中意睇啊？哇！呢、這個先至賺鬼，即 係色咧， 即係話咧，佢有另外一個 concept 叫 TBB， 所以 TBB 咧 technology 你可以翻睇啊嘛，翻睇唔係成套戲啊嘛，嗰種鏡頭。嗱，另外一個 B 咧，就係、是、呢、這個 behavior， 你嘅 behavior 會點？嗱，即係邊個時間、邊個時空你會睇咧？搭緊車嗰陣睇啊，你屋企睇、寫字樓睇，或者可能喺廁所睇，你都佢都知道啊嘛。仲有，由於你個用戶咧，你係要登記㗎。登記時候咧，多多少少你都寫低你係男啊，你係女啊，你個年齡啦、啊，你個年齡啦，你個教育水平啦，你嘅職業啦，佢都知道曬。咁呢個係 behavior。第三個 B 係乜嘢咧？ 就係 business 啊。 business 啊。 咁之中佢都 at the end of the day， 總之都有錢賺噶嘛。 係啦，咁因為佢嗰陣時其實佢可能係點樣講？因為有咗電腦同埋佢網上呢樣嘢之後咧，佢個做法會有少少唔同咧。因為譬如頭先阿杜比都有講啦，哇，譬如係男定係女住喺邊度？ 路邊行 咁、啊、但係可能佢最開頭嗰個時候用郵寄嘅時候，其實某個程度上佢都 get 到呢啲 data 嘅喎。即係我知道你住嘅地方係有錢啲啊，係 中產啦、 啊，中產啦、 啊， 定 係 比較 草根啲、啊， 比較草根啲，佢會睇到嘅嘛。但係而家就用通過電腦去做一樣嘅嘢，去產生一個好大而有用嘅 profile 咯。咁同埋頭先講，我哋講嘅最尾係商業啊嘛。咁何點樣為之商業就係話 OK， 佢係 serve 咗 community 先。跟住 base on 你個 behaviour， 我先係提出一個我哋所謂 commercial 嘅嘢出嚟噶嘛，就同價錢唔同啦。價錢就譬如哦，我拍呢個電視劇，就有呢堆明星嘅，就係、是、咩時間播嘅，咁、嗯、嚟大家嚟買廣告啦。即係大家都唔知套嘢拍咩喎，基本上嚇。咁、 嗯 啊、即係大家係咪一定得？唔得嘅機會又唔係話太，即係差起上嚟又唔會太差。咁但係你話會唔會係會 fall into 一個 concept， 就好似 TVB 咁樣就哦呢、這個方面話得嘅。我拍到一百套咧呢個方面啊，因為呢個方面又證明係收 嗱，我睇咁睇啦 ，TVB 佢成長個年代咧，佢係用一個叫最大公約數嚇，攞到最多嘅聽眾，最多唔係聽眾嘅觀眾，最多人會中意睇邊咧？嗰幾個元素嘅嘢佢就拍到盡。但係嗰個年代由1967年開始，經歷過70年代、80年代、90年代。2000年，而家系已經2013年，個社會變咗好多啦。 但啲劇集嘅方式有冇變過？ 冇變到啊嘛！教育水平好高啦，啲人同埋咧各種行業有興起，亦都有衰落。從前製造業或者啲人做到撲街嘅，喺 office 喺工廠嘅，翻嚟乜即係機不擇食，乜差都睇嘅。哦，睇個明星已經好滿足啦。而家唔係，係講劇情同埋真實感。你有冇邏輯啊？ 即係你可以叫咗新嘅名字，唔可以雙規佢哋。啊，咁咪相規佢哋咧，即係規定佢哋睇嘅時間同埋地點。 啊，呢、這個已經好大改變，因為我自己都經歷過好多，喂，成個禮拜就等嗰個時間去睇嗰套劇集或者嗰套紀錄片。而家唔係 anytime any place， 因為而家接觸個媒體係多咗啊嘛，舊、時只係電視台啫嘛、電視台就一定係哦，你跟我時間表睇咯。就算你啊，你科技頭先講咗啦，有錄影機你咪跟住個時間錄咯。咁就同而家就好唔同，因為而家係某個程度上或者我倒翻轉去講就話 ，OK， Netflix 可能我喺香港冇見過，譬如你見過 YouTube 都係做緊呢樣嘢啫嘛。YouTube 都係會哦，你有啲咩興趣咪打啲咩 keyword 上去。因為我成日就係我譬如我中意睇車嘅，哦撳某個牌子嘅車，咁佢有啲 video 睇咯。睇完之後佢又會再 recommend 又係類似嗰啲車嘅 video 或者係嗰條 channel 拍嘅嘢俾你睇噶嘛。咁但係 YouTube 而家嘅做法都係類似嘅，都係哦，可能佢就買一啲你睇一兩條之後，佢要睇五秒鐘廣告，佢先跳條片俾你睇噶嘛。其實佢 YouTube 做緊嘅嘢都係類似咁樣，但係 YouTube 有少少唔同就係、話 YouTube 通常佢播得嘅嘢咧係人哋 provide 上去俾佢噶嘛。就唔係話真係拍套電視劇擺上去㗎嘛，即係話唔係啦，你錄咗之後你擺上 YouTube 就話啫。如果唔係正常講 YouTube 拍嘅嘢，你睇嘅嘢係一啲嗰、那個 業餘性質， 業餘性質比較多啲嘅。OK， 咁而佢係用呢個方法去攞嗰、那個佢嘅收入咯。OK，但佢其實 YouTube 同 Netflix 都係類似嘅啦，已經係話即係話佢哋兩個 provide content 係唔同啫嘛，但係佢哋嘅做法都係好類似嘅。情況就會類似係咁樣咯。 嗱，咁講真啦，咁到底 Netflix 有幾多人睇咧？ 咁咧 Netflix 咧原來都喺有3,880万嘅觀眾嘅。咁啊，單喺美國咧，當然依家係美國公司咧，佢已經有3,000万。咁本來嚟講，咪3,000万即係美國人口1/10啫。但係咧，原來整個 market 咧都係1亿多嘅啫。佢一間嘅公司咧已經攞咗係1/3嘅啦。 咁如果你啱講到嘅 YouTube 同埋呢個 Netflix 嗰個比較，咁可以睇翻啊，所謂嘅美國嘅串流影音市場咧，睇到咧個 Netflix 咧佔嗰個比率咧係 32.25%。啊！但系咧 ，YouTube 咧得 17.11% 嘅啫。咁再讲之前，我哋提过嘅 HBO 咁剩翻几多咧？就剩翻呢个 0.34%， 即系喺呢个新嘅媒体嘅世界吓、点对点嘅世界咧吓。咁、其实咧 Netflix 咧系占有系非常大嘅优势嘅。 系因为 HBO 佢都有个问题就系、是、HBO 都系近呢两年先开始做一个叫，如果你喺屋企有装 HBO 咧，而家佢哋 promote 紧一个promote 紧一个。promote 嘅一個方法嘅 HBO Go 噶嘛，但 HBO Go 如果冇記錯就而家就淨係喺美國裏面可以用嘅啫嘛。其實 HBO Go 就類似 Netflix 啦，即係話你就唔需要再坐喺個電視前面睇啦。OK， 你可以用平板電腦，可以用手機，甚至係電腦去睇啦。咁但係佢就已經係相對嚟講係起步嘅叫慢咗噶啦，已經。 有咧講多一樣嘢啦，你頭先講係睇電視啊嘛。睇 desktop 嘛，睇呢個 net 呢個 notebook 嘛，仲有平板電腦嘛，仲有手機啊嘛，即係四個界面嘛。原來佢哋喺研究方面咧已經分啦，佢哋即係嗰啲公司佢哋係好好嘅 market research， 包括咧就叫十尺界面管理員。所以十尺界面咧，即係一般嚟講，香港未必得，但喺美國嚟講咧，你個電視機距離嘅 sofa， 你哋張凳咧大概係10英尺。咁啊，仲有一個叫做咧2英尺呢個界面管理員，即係咩咧？即係大概係呢個 desktop 啊、台機啊，或者係 notebook 啦。咁而家仲有啦，叫18英寸界面管理員，即係。呢、這個 手機 咯，或者係啊，或者平板電視咯。嗱，不過講開呢樣嘢咧，我哋亂噏即係都冇用㗎。有啲實際數字咧，今次個雜誌提供咗嘅。原來美國咧喺2010年嘅時候咧，由於個網絡嘅衝擊，網絡呢個電視嘅呢個挑戰，咁咧呢啲咁嘅收費電視 PayTV 即係 cable 之類咁嘅咧，就有 14% 嘅用戶係退咗租嘅。 嗯， 都几劲啦！咁到2013咧，就升到去咧 19%， 即系差唔多每5个咧有个系退咗啦。咁影 响啊， 咁啊都几大影响啊！即系证明咧，佢啲人始终娱乐就系有需要嘅。不过咧个界面唔同咗，用咗另外一部嘢嚟睇啫。咁电视台咧系而家受到好大嘅冲击。咁啊讲开咧，仲以为美国咧有400几万咧系叫无电视户啊。屋企里面冇电视，以前咧屋企咧最紧要几廿年前最紧要屋企有电视啊嘛，第一系身份象征嚟噶嘛，开头黑白啊嘛，后屘有彩色啊嘛，阿大卫未经历过个年代啦，开头我哋睇黑白啊，有部黑白已经好好噶啦， 个电视有个锁噶嘛，我记得喺度门可以锁住， 系啊，咁如果有时咧就要去凉茶铺啊嗰啲地方去黐电视睇嘅，咁啊黑白年代，后来彩色屋企有部彩色已经好好啦。用要供嘅分期付款供嘅，后尾而家根本就冇黑白电视啊，彩色任买，由大肚婆机变成呢、這个即系而家嗰啲 LED 啊 ，LED 啊 ，LCD 啊 ，LED 啊，哇大佬，原来科技咧真系 TBB。technology 改變曬一切， 即係你啱所講嘅三個唔同嘅距離嘅尺寸嘅管理員咧，其實咧係講啲乜嘢咧？就係講緊呢個情況，就係話你如果係拉得越長，譬如18英尺咁計啦嚇，咁、你應該係一家大細坐喺屋企睇嘅 ，OK？ 咁、如果你係18英寸嘅咧，咁你應該有一個人享受嘅啫。咁即係你成個社交模式係唔同咗嘅， 更加個人化啦。 係啊，冇個人化啦嚇，同埋係點講係嗰個。令到啲廣告商啊知道點樣落廣告，嗱究竟我係落你呢段片係落專門拍俾手機睇嘅，咁咪落手機咯 ，OK？ 咁呢個係大型家庭影院，大家一齊啊開開心心啊，大團圓結局嗰啲嘅，咁啊啲廣告商點落咯？咁啊講翻咧，而家咁廣告商其實落個比率咧係逐漸喺網絡上增加，雖然啊喺傳統電視咧都係淨係佔緊60%嘅。啊！但系喺網絡媒體方面咧，就開始都慢慢上升緊，都有15% 嘅嚇。 係啦，即係頭先你都有講到，就係呢個概念，其實上次都有講過，就話 OK。頭先你話佢有三個唔同嘅距離去控制嗰樣嘢啊嘛 ，OK。咁但係呢樣就突破咗而家傳統電視機做唔到嘅嘢啊嘛。就算而家 TVB 或者亞視，如果你有睇嘅話 ，OK。 佢哋行數碼廣播理論上啊，同一個息路出去放去邊度都係喺同一樣嘢，山頂又好，揸啲山又好，你住喺沙市區又好，當然而家冇啦嘅，你住康房都好，你都睇緊嗰啲息路噶嘛。咁但係而家你嗰樣嘅頭先阿 David 帶出個問題就話 ：OK， 如果電視機睇咧就是、一家大細嘅，咁可能佢賣廣告時段，即係如果我估，如果佢有廣告時段啦，或者佢中間有廣告啊，佢就可能賣麥當勞啦。OK， 咁如果你係賣，如果你係用平板或者係嗰啲智能手機睇嘅，咁可能又咦？咁可能會賣翻多啲智能手機廣告喎。 係冇錯，或者係啊，即係平板或者一個人睇嘅，咁男性可能睇下啲 AV 啦唔知啦，女性啊睇下啲自己啱嘅嘢啦咁樣，咁可能就專針對嗰個市場嘅用家而播嗰個廣告嘅。OK， 喺 marketing 裏面有個 concept 叫 segmentation 係嘛？ 冇錯 即係分分眾啊， 分隔佢啦 啊，分隔咁樣。 咁 segmentation 其實有時最主要個即係。呢、這個概念咧就有嗰年，即係我讀書嗰時都有啦。即係我諗呢啲嘢七幾年、六幾年嗰時，美國佬已經發明咗。但係一路做呢樣嘢都有個困難出現，就係點樣咧？就係話嗰陣時做 segmentation 最主要嘅方法咧，可能係用一啲我哋會用一啲自由 graphic 啦，即係地理上去分開佢啦。 係。 又或者係用一啲譬如我哋簡單啲用啲 gender， 即係男女啊，一啲你覺得佢哋係幾多歲啊嗰啲 profile， 但係嗰啲係好模糊嘅。即係等於而家你去，如果 即係好密切跟嗰啲調查指數就過問嘅，好、 其實可能相差好遠嘅，同一性別啊，同一地區啊，同一甚至同一教育水平都相差好遠。 嗱、嚟講好簡單，好簡單啫嘛。如果我讀翻轉，我唔好當而家講緊 Netflix， 我當舉一個簡單啲例子，《蘋果日報》你用《蘋果日報》基本上而家成份擺上網睇噶嘛，係咪？咁如果你喺《蘋果日報》最開頭做嗰時，譬如九幾年嗰時候，《蘋果日報》佢個我舉一個例簡單啫嘛，《蘋果日報》而家仲有副刊噶嘛，係咪？ 係。 O K， 嗰時副刊係點啊？請佢嗰邊啲人出名嘅，啲佢寫嘢應該有人睇嘅，佢寫副刊噶嘛，係咪？咁、但係如果而家倒翻轉就，如果佢成份副刊已經擺上網嘅話咧，基本上佢每一日，譬如佢嗰個副刊有20篇文，每一篇有幾多人 click 嚟睇佢都知道基本上。咁變咗佢又咁我話原來多人中意睇，我舉個例啊。类似系陶杰嘅 ，OK， 但你唔好俾陶杰知道。如果俾陶杰知道，佢又会叫你再加多啲稿费噶咯。 系 吓，但系如果 议价能力增加， 但系如果佢知道咧，佢就会知道原来你副刊中意睇啲乜嘢嘅，我哋咪做多啲咯。咁同介绍好唔同，即系介绍就始终都系由嗰个去管理嗰样，即系譬如电视台去管理电视台嘅人去谂应该拍啲乜嘢。OK， 但系而家就唔系啦嘛，因为而家你已经可攞到个 feedback from 嗰个 customer 啊嘛，咁变咗你咪会知道多啲系点样去做咯。 咁其實咧，美國嘅情況咧，其實咧就係咁嘅發展啦 嚇。當然美國情況咧，頭先講十尺係英尺， 冇錯 啊，而且呢個兩尺都係英尺， 係啦。咁啊，跨越呢個太平洋，翻嚟我哋一個祖國大地啦，有另一個類似嘅新嘅媒體出現，叫做樂視網啊。 咁啊，樂視網其實唔會唔識嘅，即係可能樂視網大家未睇過，但就唔會啊，我覺得。咁 是嘛？ 咁佢其實呢度即係咩咧？即係如果我哋喺香港識得最早嘅網站啊，係類似嗰啲土豆啊， 土豆係啦， 優號啊， 土豆即係薯仔啊， 啊土豆即係薯仔啦，係、okay、啦。優號網啊，後尾啊 PPS 啊 PPTV 啊，到而家 Less TV 啊，或者其實網嗰啲咯， 係透過侵住人哋版權啦，咁亂播啦，咁啊出名。 咁我啲我哋都，我哋一定都識噶啦。基本上呢啲就係你想上網睇戲或者睇電視劇，咁通常都去呢啲地方睇噶啦。咁即係如果你係早一兩個月，唔係兩三個月之前啦 ，OK。咁早兩三個月前最紅嗰套《半澤直樹》，我睇怕啲人喺香港，你見報紙都成日喺度講啦。咁但係香港未播㗎嘛，大佬。 冇錯，我係見到朝早呢係呢啲 OL 呢係攞住部手機係睇緊《半澤直樹》嘅。 因為而家 TVB 買 即係難以想像啦，係唔係好耐之前嚇？未第一未播有得睇，第二係朝頭早睇。 唔係咁，亦都有東家亦都報紙都賣過，即係 N730 啊，蘋果都會大量報導。咁經過呢、這個咁依日之後咧，咁開始有啲 OL 就有喺部手機又睇《半澤直樹》啦。咁其實我之前都睇曬㗎啦，只不過我見到咁嘅現象咁。 In the morning at lunch time。 咁佢放工啦 即係個問題就係話，而家你我啱啱唔知開電視睇講呢個 TVB 又買咗返嚟播㗎嘛，我 TVB 仲要去到出年先播，出年播仲要唔係免費， 佢買咗個版權返嚟㗎，佢係想翻拍啊， 佢買佢會播，佢出年係唔知春季會喺 TVB 播㗎嘛，但 TVB 佢係喺佢嗰個收費頻道嗰度播 嘅，係啦。 咁啊，已經係追唔上嗰個時代嘅步伐啦。基本上你個 time lag 嚇。 咁啊，其實想講國內嘅咩情況，其實香港啊真係落後啊，即係香港同台灣啊真係落後。如果華人社會嚟計，真係即係我哋而家睇電視節目，如果香港嘅電視節目仲要喺即係。不過冇辦法，得 TVB 拍嘅電視劇而家就係咪先？第一件事，咁第二件事，我唔喺電視機度睇，我上網睇都係去 TVB.com 嗰度睇嘅嘛。係啊，即係佢自己都經營埋嗰個平台啊嘛。咁啊都有少少變化。頭先同阿 David 喺度講開，因為我都好少睇電視，不過去講開話近排就阿黃子華嗰套啊嘛，係嘛？ 哦，黃子華嗰套咧點解犀利？因為黃子華對個劇本同埋嗰個。劇集個要求非常好高，咁佢由於一個明星，咁當然可以去可以影響成個劇集啦。 但你留意一樣嘢，其實香港都開始變緊嘅，因為我頭先同阿 David 喺度講啦，黃子華呢套電視劇咧，大概而家佢哋話係維持喺30點收視左右啊嘛。咁即係話佢每一集大概如果敷電視機睇啊，如果佢嗰個坑即係佢嗰個電視機嗰個 counter 個 figure 係啱嘅話咧。大概香港而家大概一晚有180万人睇到啦， 唔少噶，唔少噶， 其实唔少少噶啦。咁啊，即系等阵我同佢讲讲国内啲收视系点样啦，啫。咁啊，但系阿 David 同我讲话，佢啱啱上个礼拜睇翻，话佢星期六睇翻星期五嗰集咧，就依上网人数大概有18万人 睇。TVB.com 睇过啊嘛 ，OK， 18至20万到啦。 咁即系话而家上去 TVB.com 睇。佢嗰、那個劇集嘅人咧，大概係佔佢個收視嘅1/10啊嘛， 嗯、 即係仲有90%人都仲係喺電視機度睇喎。但就但我估就呢個數字應該都幾準咧。我唔會啊，唔得閒走去國內啲網站睇啲 TVB 電視劇。家正常嚟講就， 咁嗰個啲喺國內網站睇嗰啲就唔係香港人啦，嗰啲係廣東人嚟㗎啦。 咁啊，情況就咁樣啦。咁我講翻國內啦。國內頭先我哋講咗嗰陣網站，大家可能都去過睇過啲電影啊、電視劇嗰啲嘢㗎啦。OK， 咁啊，但係第一件事咧，大家要有少少即係我哋不嬲啊。我都係近排我睇完啲文章我先知㗎咋。我係不嬲覺得啲劇全部都係老番嚟㗎嘛。係 冇錯， 即係佢係老番加有一啲人咧就好中意做字幕嘅。咁啊，做完字幕第二日，第二日就有得睇噶嘛。咁但系我哋咁啊，啱呢个睇完呢啲文章讲，原来唔系噶。 其实喺年几年前已经开始做紧呢样嘢噶。 而家系啊，有几种嘢唔同嘅咩？第一，如果你噶 TVB， 我唔知佢冇同 TVB 买啊。嗱，台湾就一定系俾钱买噶啦，而家 OK。美剧都系噶啦 ，TVB 有买噶，有买噶，佢有买噶。 如果 TVB 都有买嘅话，即系 TVB 都有收入搞嘅。咁美剧都有买噶，美剧而家佢通常，如果我呢排有睇就，我唔知你有冇睇过啦。有套就系而家喺 ABC TV 做紧嗰套叫做嗰套叫咩神盾局啊？Agent of Shield，Agent of Shield 即系 Marvel 嘅戏嚟嘅，系讲即系类似 Avenger 嗰啲嘅。咁嗰套我哋买咗。 即系复仇者联盟嗰个。 即系你当系外传咁上下嘢啦 ，OK， 冇错系嚟嘅 ，OK。咁佢哋都又喺度买紧嘅。咁其实而家都好开始都好规范去俾钱买嘅啦。咁但系你不能不明白就系话，其实国内比我哋仲走得先进系点咧？基本上而家全部都系呢啲平台。佢去買一電視劇，外國劇啦，甚至係本地拍嘅電視劇，佢哋都去買一個網上首播嘅播映權嘅。 嗯， 然而 return 咧就係去播之後咧，就可能真係憑佢嗰啲可能播先前嗰啲廣告咧去收錢嘅。 係，咁其實咧呢個熱潮咧係初就唔係電視劇嘅，初咧呢個熱潮咧係嚟自動漫嘅。咁最初係買曬啊日本所拍嘅動漫係最新嗰啲，係同步播出，唔單止係有時係仲比日本本土快播啲嘅喎，咁開始買曬啲動漫咁去播啦，咁後尾咧就擴展到購買埋電視劇，咁電視比較貴啲嘛，製作成本其實動漫都唔平嘅嚇，咁因為點解咧？因為大概份係睇網上嗰、那個呢啲咁嘅平台啦，譬如優學啊、土豆啊。咁最初最先嗰批咧都後生仔嚟嘅，咁點解後生仔都長唔大，都係睇動漫即係 animation 啦嚇，咁啊，咁後屘咧咁由於嗰個手機嘅普及化，即係小米啊嚇，同埋 Android 手機普及化咧，咁開始即係師奶啊各個階層嘅人都開始可以睇電視啦，咁啊擴展到購買大呢個電視劇 咁你嗰时睇嗰套咩？即系网呢，我想问啫。即系呢排话好红嗰套咩《进击的巨人》，系咪都系？ 嗰度佢有卖版权嘅， 即系净系卖版权，亦埋字幕喺度播嘅。 佢就优酷土豆同埋我哋成日叫 PPS， 佢全部有卖版权嘅。咁当然佢亦都有一集冇卖，佢都耐佢唔学嘅。咁但系咧，好明显就因为佢嗰个盈利比较上升吓，即系等等于以前 QQ 收购个 ICQ 呢个翻版占据正版嘅情况一样啦。咁啊。開始想做得 grand 啲啊，就正常啲。咁其實講下舉個例子啦，咁 PPS 咧，咁由於佢開始賣正版版權嘅情況咧，咁佢咧係冇日劇播嘅，因為佢冇賣日劇嘅嚇。 唔係日劇，可能佢本身佢個國家係咁樣嘅日劇。譬如而家你去買，譬如幾個電視台，因為譬如富士電視台啦、TBS 呢啲電視台，日劇佢不嬲佢賣嘅速度係慢嘅，佢唔會話同你同步咩，佢又唔會嘅。 嗯， 我唔知系点解，但系你讲翻头先讲，我哋讲话喺网上面睇电视，即系我睇到个近排咪有一套叫《甄嬛传》啊嘛， 系冇错，咁呢套嗰套我冇追啦。 啊，《甄嬛传》我就冇睇过，但系听 讲我阿妈有追啦。 听讲好多人睇噶嘛，但你系谂唔到，即系头先我哋讲呢个乐视网咧，佢系可以使人民币2000万， 嗯， 去买呢个网络嘅独家播嘅版权。而佢最後咧播完之後咧，佢統計到咧，佢嗰個即係睇嘅人次啊， 點擊率 有20億次， 嗯， 咁即係話其實都唔係一盤生意嚟嘅喎，真係如果佢嗱你倒翻單啫嘛，你當佢每一個 click， 你播15秒鐘廣告，你當佢一個廣告收1毫子。佢都有錢賺喎，坦白講句。 咁嗰個流量同埋嗰個 scale 同香港咧冇得比啦嚇。咁做媒體，咁你有咁大嘅 market， 喂美國得嚇2億-3億人口 ，OK？ 3億1000萬。 係啦，3億咁樣樣，咁你中國係根本上係加個10上去嘅喎。咁啊，成件事係好唔同嘅喎嚇。 咁啊，更犀利就係話今年咧就直頭樂視咧將呢間拍《甄嬛傳》間製作公司成間買咗佢翻嚟。即係直頭我係一個平台去提供一個嗰啲叫做視像嘅，我直頭將一間製造公司買翻嚟，就同我頭先講美國嗰個情況 ，House of Cards 嘅情況就有啲類似啦。即係我話都唔好啦，即係我同你買，你都賺幾多，不如我就買埋你翻嚟，你嚟拍，直頭擺喺我度播啦。咁即係就變咗就好似一個網絡嘅視頻嘅平台，就變咗好似一個電視台咁樣啦，已經。 嗯，咁其實咧，當初咧佢。呢間公司咧最犀利嘅地方咧就係唔單止係喺網絡上嘅情況，即係美國嚇、就可能係用購過呢個 software 去測量究竟邊個嚇、即係 Netflix 啊睇邊個睇過啲電視，跟住分析嗰、那個觀眾，咁啊再睇翻個廣告量擺邊度啦嚇，即係嗰、那個投資喺擺即係廣告落佢間電視台或者係播放中心嘅情況啦嚇，咁、但係咧呢、這個咁嘅樂視網咧，佢又同呢個紅海集團合作啊，富士康 ，OK 咁啊，整埋部電視出嚟添啊！ 嗱，因為你要明白咧，就而家我哋睇佢嘅情況，因為我哋唔喺國內，始終我哋就睇上網啊，或者睇下資料睇。其實你見到佢慢慢咧，佢係成嚿嘢開始整合係點樣做咧？就係、話 OK 本身一個一個呢啲叫做video 嘅平台。 系， 佢 stand alone 咗先 ，OK。 系， 跟住咧，佢就会开始去买电视剧，或者甚至系买一间制作公司翻嚟、去令到佢自己有一个 content 喺度 ，OK。咁再下一步咧，就系、点样做咧？就系、你会同一个 hardware 嘅公司合作，譬如如果你好似乐视，就系、同富士康合作，富士康咧就会去生产啲电视机，同埋一个特别嘅界面俾你去睇佢嗰啲串流嘢。 系，冇错。 咁啊，另外后边就当然就会有电视机嘅屏幕嘅供应啦，同埋佢里边嗰啲 CPU 嘅供应啦。OK， 情况就类似系咁样。但而呢个乐视，我谂佢只系佢系其中一间我哋知道行紧呢一步，但我见其他公司都类似系咁样做紧噶啦。 其实好简单嘅概念就系咁嘅啫，就系、之前咧我哋咧炒得好 heat 嗰个数码三 K， 咁你咧整啲数码嘅电台节目咧，咁啊派个数码三 K 播，咁啊连埋个 hardware 一齐做咁解啫。咁呢家咧就系只不过佢系整埋个 smart TV 啊，而家好兴噶啦吓，即系 Samsung LG 啊，出到好多啊，有 touch screen 嘅 smart TV。我唔明点解要 touch screen 嘅，因为50几寸咁啊，可能打机用啦吓。咁啊呢啲咁嘅新嘅 hardware 咧就 support 佢本来佢嗰、那个software。即係去睇嗰度咁嘅娛樂節目咁樣咯嚇。 係啦，咁而家你見樂視第一步啦，咁我哋睇資料嚟講，咁其實其他公司咧整合緊㗎啦，譬如百度啊最大嘅搜尋引擎啦 ，OK， 咁啊佢啊早兩買咗 PPS， 咁佢下面有一間叫愛奇藝，咁即係你有時上網有一叫 IQIY 嗰間啦，又係佢嘅兩間合埋，跟住同 TCL 合作，又係做一部咁嘅電視出嚟。咁啊阿里巴巴亦都係類似啦，阿里巴巴可能佢會可能同PPTV 佢哋合作。跟住又去做一嚿嘅嘢，再將個淘寶碼呃埋落。 即係可能咧，之後咧可能用遙控咧就可以買到呢個基金噶啦。由於阿里巴巴咁做啊。 係啊，咁我變咗就個慢慢個產業會形成出嚟。而呢種產業咧，就問題就係會唔會輸出到去啦 ？OK， 譬如樂視，佢咁已經去台灣做噶啦，即係可能第日買版權就買埋台灣噶啦。OK， 咁就變咗個生態就變得好快啦。 嗯， 即係如果你我哋成日睇電視啊，就仲即係都係望呢個 TVB 執笠。咁其實如果你有睇國內嘅情況咧，即係你個 TVB 執笠都唔 係 太難嘅。 咁其實呢啲咁嘅產業咧，其實睇到個趨勢就係未來咧，其實第一個點睇個趨勢，美國同埋我哋祖國個分別喺個網絡面睇，其實點解唔可以跨國或者係跨地域呢？第一樣嘢就係話個 language 已經係 defense 咗，即係分辨咗兩邊。即係你係中國人，你如果唔識英文嘅，你唔會真係睇美劇，咁除咗睇字幕之外，咁你係鬼佬咁除非佢譯咗啦，咁我都見到啲卡通片譯咗做英文嘅，咁你已經係滯後咗好多嘅。咁但係咧，由於我哋一個後現代嘅社會咧，就唔知點解個個都係讀過大學嘅。咁個個都係讀個大學，咁點樣識兩句英文咧？有啲少少叫自己扮係國際視野啦。咁其實咧，開始個兩個 market 慢慢 merge 噶。咁你大部分留學生去嗰邊讀書，即係佢而家睇啦，就係喂18至23、34歲嘅人咧，就開始係會睇，係用呢個網絡媒體去睇嘢啦。咁再過多廿年咧，咁呢班人老噶啦嘛。咁呢班人就係一個後現代嘅社會普雕出嚟嘅。即係又識啲英文啊，又識啲普通話啊，又法文嚟一大站咁樣啦。咁但係佢哋都會。好容易就係上網去 search 到類似咁嘅網絡媒體去睇嘅嘢 ，OK？ 咁其實呢個咁嘅 market 可以睇到趨勢咧，就隨住時代嘅發展咧，係會越嚟越大嘅。咁當然啦，個競爭亦都越嚟越大啦。 唔係佢呢個好簡單啫嘛，其實你唔係就係呢個情況會咁樣噶。你偏譬如我同阿杜威比較大年紀啦 ，OK？ 我諗而家啲僆仔咧，即係譬如你讀到小學四五年班或者中學初中嗰啲咧，你叫攞呢支筆寫啲字咧。我估佢真係寫唔到出嚟㗎、 嗯。 因為佢哋已經係慣咗係 用影像同埋一個 第一佢用電腦 打啦。 電腦用電第一佢用電腦打啦。第二真係多謝 Apple 啦。咁出個寫人 iPhone, 你喺度手寫你鬼畫符認到個字出嚟㗎大佬嘅。咁變咗你都會覺得可能過咗十年啲人你佢寫篇文佢真係寫唔到出嚟㗎。即係佢唔係識嗰啲字你叫佢打出嚟佢打到佢寫佢寫唔到㗎嘛。 但佢講嘢好叻喎。 咁就等於而家你因為咁嘅情況咗，即係我成日都話，嗰個先喺度講嘅話，啲平板電腦都已經好多人用，即係可能過咗十年之後，啲平板電腦再 powerful 啲嘅，我諗都冇人用電腦嘅咯，真係。 唔係，咁依家都日本咪出咗隻叫做叫做咩 glass 啊嘛，即係叫做智能眼鏡啊嘛。 啊 ，Google Glass 嚟噶嘛？唔係又唔係？ 唔係 Google Glass， 即係就係好似係讀 Comic 出咗隻智能眼鏡，就係喺個眼鏡度。我望住你嘅 ，OK， 但有啲數據都標咗出嚟嘅， 即係俾人睇戲咁 啦，好似睇戲咁啦。但係而家係出咗噶啦，不過咧就未量產咁解啫。 都幾次推邊呢頭， 係冇錯 啦。 係啦，咁其實又可以撳個掣咧，就可以睇埋片噶啦，跟住又放大。譬如我個眼鏡望住個蛋糕咁樣，佢又會睇到蛋糕啊，呢度邊度有出品啊，邊度有賣啊，就已經係做到咁嘅，咁即係未來嘅有咁樣去做 sales 噶啦 ，OK。咁同埋又係望住個櫃，咁個眼鏡就射啲類似紅外線出嚟去 scan 個櫃咁樣，跟住咧就撳個掣咧，咁咧就喺個隔離部 3D 影印機嗰度咧就打一嚿嗰個櫃出嚟噶啦。咁其實未來嗰個 marketing 同埋嗰個媒體已經係變到可以係咁嘅情況，問題係有冇人去創新去做呢個咁嘅market 嘅啫。咁其實今日咧想講嘅嘢就係話，咁我香港嘅社會咧就好局限嘅，都谂啲嘢。 就落后啦。 系好细嘅就唔好成日老母系赖 station，OK？ 咁你老母赖 station 咧，你个社会其实冇乜点改，冇乜点改变。 我又唔系咁睇，老母赖 station 咧就香港创意之一，就系香港其实创意就无限，但系而家个政治经济制度焗住晒啲创意，发挥唔到出嚟，唔可以同我哋大陆叫做创汇啊。 系啊，即系如果你今日睇翻咧，同你又记翻我哋由早几集咧之后，我每次都咁样讲，即系希望大家听翻之前嗰啲节目，我哋。有一集讲王维基嘅，其实你套翻而家我哋今日讲完美国或者系国内嘅情况，咁其实系咪真系要去经营一个电视台嘅咧？而嗰个电视台系咪真系一定要用一个点样讲，即系一定要政府俾个牌你去攞到个频谱去发射嘅咧？似乎又好似唔系。 电视台咧经营嗰个渠道咧就系一个 叫啊大氣電波啦、啊、大眾嘅 OK， 咁啊一個認可嘅。咁問題係當越嚟越少人去利用呢個咁嘅平台去接收資訊嘅時候，咁其實咧就好質疑緊啦。咁會唔會用另外一個平台網絡？其實已經慢慢可以取代到嘅。 當然，而家你話佢哋而家佢話啱啱早輪發嗰啲牌，佢都唔係用大電波去等到16年先再分配個頻道噶嘛，應該佢哋都係敷 internet 去做嘅啫。咁但係如果 黃維基個檔如果投到係 internet 噶 internet 噶， 佢都唔係 唔係 cable 噶，係 internet 嚟傳俾你嘅 頻道俾你噶啦嘛。 係 即係佢要有 extra 咁可以去到16年。 但係 easily accessible 啊，即係好容易得到嘅。 咁、啊、但係問題就係佢成日都講，我都覺得佢啱嘅。唉，你哋後生啊，識點樣上網睇啫。我大老母唔識嘅嘛。但係我覺得，哇，真係睇你嗰樣嘢幾 user friendly 嘅啫。 冇錯， 係啊，第日 我老豆咧，但係佢而家可以用部 iPad 咧，係 search 啲戲嚟睇嘅啦，已經係。 我有時去，我有時問你老豆，我都 WhatsApp 你老豆啊，你老識用 WhatsApp 嘅。我係啊，佢識用 WhatsApp 㗎，佢上我 Facebook 睇我啲嘢㗎，係啊。係 咯，所以係咪你話 唔好亂寫嘢啊？ 所以你話係咪咁複雜？即係我話，咦，咁就難揾單啫嘛。 佢自己都有個 Facebook 嘅。即係 HBO 喺香港，HBO 香港有一部唔使攞牌啊，第一件事係咪先？ 嗯。 咁但係點解真係要咁樣去做咧？呢個真係要再諗諗咯。 係冇錯，咁我哋嘅社會不斷改變啦。但係咧，香港人咧嚇、啊，雖然我哋個嚇都抽下水，政治係非常之啊大鑊啦咁，但係咧，我哋個創新精神都唔會後退嘅。 唔渣嘅 Normalization 係香港創出嚟嘅。 你講呢個咩 Normalization？ 我啱啱我睇嗰個片， 係就係 Normal。 但係埋尾之前啊，真係不如講個故仔俾大家聽啫。即係呢個故仔有好多係嗰個小紅帽個故事啊，杜比都聽過噶嘛，係咪？ 未必㗎。咁我有時後生過你㗎。 即係嗰個古仔咧，其實咧我睇翻咧，即係有啲人就話係呢個伊索寓言，有啲人咧就係呢個格林童話。咁我睇完之後咧，其實呢個故事咧得三個結果嘅啫，即係最後三個結局嘅啫，就係話嗰個嗰個狼扮咗佢阿嫲，咁啊跟住就食咗佢阿嫲，跟住個小紅帽翻去。咁啊，小紅帽翻去之後咧，有三個結局嘅。一個結局咧，就個小紅帽俾只狼嗰度嚼埋，咁啊完噶啦。OK。第二個結局咧，就是、小紅帽俾只狼嚼咗，跟住好似有個斬柴下個剁瓜咗只狼。OK。咁啊，第三個故事咧，就係、是、唔知嗰個小紅帽咧就氹咗只狼，唔知瞓咗一覺，跟住咧就劏開佢個肚，救翻佢阿嫲，再抌啲石頭落只狼個肚度。咁啊，狼起身嗰時個肚餓。咁啊，走去河边饮水就拱鬼埋，拱鬼埋去落河，死鬼埋， 呢个够重。 嗱、啊，咁即系呢啲古事咧，真系好，即系读书嗰阵，细嗰阵学过。而家你谂翻咧，如果嗰只狼真系梁振英咧，如果嗰只小红帽同混埋香港人咧，即系其实个结局会系点样咧？系咪都可以自己选择嘅咧？我真系 先发现。咁其实呢个古仔亦都系当年已经有 marketing 嘅呢个 segmentation 啊，分三个唔同嘅市场咧去讲。 但当然，我觉得大部分嘅香港人都系希望就系、是、你都系俾佢 dead 硬噶啦。但希望有个斩柴佬行过，都怪佢嘅啫。 都怪咁啊！摆啲石头，咁石头即系乜嘢咧？咁大家深思下啦。 系啦，冇错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星期咧，我哋继续去睇下有啲咩商业嘅题目咧，可以介绍俾大家。好，拜拜。 多谢，拜拜。